心里面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真美，沉入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接受轮回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全部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

色黄昏的山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？ 让一切无 就像